Thank you.

在这蓝色的海洋，脚尖的海燕在报废里成长，我爱大海的惊涛骇浪，把我们锻炼的无比坚强，啊，战前奔驰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叶凡演唱的《家园》，吴彦泽带出的《清江放牌》。